飞的是你温柔如水。 我要勇敢追飞，升到终点，踏破的雷。

推开苍白的手，推开苍白的厮守，管你有多么失措，别再叫我醒来是最致命的脆弱，我明明都懂，却任凭死消肿。我嫉妒你的爱其实如何，像个人气高居不下的天后，依靠的不是我，而是一种虚荣，有人疼才显得多么粗糙。我陷入盲目狂恋的宽容，成全了你玩种种爱的天后，若爱只剩诱惑，只剩彼此忍受，别再互相折磨，因为我们都有错。 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

你是造物的恩宠。